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日的晚上见面了、好像每次都是这句哈、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期待 在周日的晚上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在每周末的晚上和各位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当然也是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具体的方式呢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办法， FM98.2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方便的话，各位我们更加推荐的就是使用我们视频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视频的办法又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挑战新歌声一栏，直接点击就可以冲关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如果要是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等深度合作平台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过来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啊，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江西荣。欢迎西荣。 欢迎， 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江西荣，今年21岁，是一名乐系大三的学生，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 哇，欢迎西荣， 这声音 好甜呐、你看他来的时候穿了一身正装，然后没想到这一开嗓、好甜， 这得多少个加号啊？ 好甜，而且各位啊，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标题。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这位新荣小姐姐啊，她呢其实是会带来一股冬日里的民歌风，不过这个呢是我们往后放啊，因为这可能跟她的专业相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非常期待新荣在今天的直播间，在这一小时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她最完美的演绎。 我以为你刚刚说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冬啊，刚说第一个字的时候冬、我以为你说要带来来自于东北的民族风来给大家分享二人转是吗？ 对对对，冬日里的我们就是带来这种反差的感觉，有没有？对， 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打歌啊，这个看看今天啊，由欣荣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哪首歌呢？ 是哪首歌呢？欣荣要挑战的 C 位主打歌是哪一首？ 今天第一首歌是《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啊！这句话我们也要对所有的听众还有网友们说，你为什么这个反应？ 在唱歌之前啊，我想先说一点题外话。 哦， 你有没有觉得刚刚欣荣在介绍歌词啊，这 歌名 介绍歌名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对谁说这样一句话呀？ 哎，真的是，所以就是现在开嗓之前就已经入情了。 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所以我说这句话也要对所有的来收看或收听的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说哦，终于等到你。那么接下来来听我们的欣荣为各位演绎他的 C 位主打歌。 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差点又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终于等到你，差点又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我终于等到你，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我终于等到你。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欣荣，叫做《终于等到你》。 嗯，这一开嗓啊，真的是又让人惊艳了一下。是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甜甜的， 怎么又跟说话的风格不一样了呢？ 对啊，对啊，这一开嗓，天哪，这个小女人的感觉出来了。 嗯嗯。哎，所以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先问问欣荣，你觉得自己在音乐当中和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属于两种风格的人，或者说两种人格完全就不一样的一种转换？ 嗯，会有，因为 哎呀，又回来了， 又是甜甜的好多加号哈。 嗯 嗯，因为不同的歌还有不同的故事嘛， 嗯， 所以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就会在感觉经历不同的故事，所以情感也会有改变。 嗯，情感会改变。 嗯， 生活当中的你是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吗？就是比较可爱风的，虽然今天穿的比较正式啊。 嗯， 也不完全是， 也不完全是。 对， 嗯，然后但是唱歌的时候是百变的，是吗？ 嗯，对。 哦，这个反差还真的是挺大的， 这个真的是有一种180度或者说1800度的改观，我觉得都有了。 对，因为初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外表衣着上去判断啊，觉得这个风格应该比较干练，然后呢，嗯，突然这个一开嗓自我介绍说话的时候哇卡哇伊，然后同时呢一唱歌又深沉下来了，简直不得了。 又有这样一种好声音的我们的挑战嘉宾江西荣啊，这个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啊好听的歌曲。 嗯， 刚刚第一首歌曲给大家带来的是《终于等到你》啊，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是的，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来打 call 哦。 哎，欣荣刚刚说到了，在每首歌里面都会感觉到经历了，嗯，不一样的情感，或者是说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故事。那这首歌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当然，每个人对于这首歌的感受，或者是说他的想法，肯定是属于自己的。那你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 嗯， 你刚刚也说过会看到好多的故事。 嗯， 我对于这首歌可能更多就是音乐上的感觉吧。 音乐上的感觉，嗯， 只是音乐上的吗？ 你在唱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 嗯，会浮现一些，比如就是，嗯，比如平常会很期待，嗯，期待一些好歌， 嗯， 或者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嗯，想期待一些好的歌曲，老师会留一些好的歌曲， 哦， 然后每次拿到的时候，嗯，就会有这种心情。 哦， 就会觉得终于等到的感觉。 哦，他是从音乐的方式，嗯，音乐是他的另外一个他。我们两个挖坑没有成功， 失败。这时候应该出一个音效。 对 啊 啊啊！ 好了，我并不在乎这些啊，这个歌确实唱得非常的好听，嗯，而且特别的走心啊，这个也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看了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首歌， 嗯， 有五种不一样的感觉，也展现了五种不同的故事。 嗯， 对，虽然说都是跟这个情感有关的嘛，这个表达自己的情感啊，这个姐妹之间的情感一种， 嗯， 然后对于恋人之间的情感又是一种，嗯，对于得不到的人的情感呢又是一种。 嗯，没关系，我刚刚那个坑没有挖成没有关系，反正后面有很多。 一会儿欣荣夺门而出，我告诉你，抱门就跑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刚这首歌呢，终于等到你，它讲的是这种期盼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到来。那接下来这首歌啊，叫做《失恋阵线联盟》。 哦，这个跨度又是很大的风格。 哇， 情感跨度很大，内心戏很足，才可以。 节奏和上一首的节奏完全不同了。 没错。 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唱哦。 嗯， 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他好像不大愿意出来的样子， 可能大家更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日里面感受更多的暖意啊，比如说刚刚甜甜的声音。当然了，也希望各位好好的，我们组成一个联盟，也就不怕那些生活当中的情感的难过的瞬间。 大家真的组成一个失恋阵线联盟，然后就不怕情感的， 是的，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彼此分享了。 OK， 这首歌曲《失恋阵线联盟》。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深情越担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后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就在心里画一个叉。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拔拔拔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后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一首节奏非常欢快的经典老歌啊，《失恋阵线联盟》。 哇，完全感受不到直播间里有失恋的感觉，真的很欢乐。 本来这首歌它唱的就不是失恋之后那种痛苦的感受嘛， 对对对， 这个、毕竟属于我们90后的这帮人嘛， 大不了画一个叉嘛。 这首歌最开始应该是1990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哦、 草蜢的歌。 所以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是因为， 哎呀，又回来了。 好甜呐。 每每说话都会回来。 这首歌是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当时就每个学校都会有 代表队，然后呢，然后有两个清华代表队的人去用这首歌跳舞。 哦， 我第一次听那首歌，当时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啊，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 啊、然后没想到哇，然后爱上了他，是吗？ 是是是， 嗯。 人家在大二的时候才听到这首歌， 我们突然觉得 不由得暴露了年龄。 此处应该有一些更尴尬的声音音效，嗯、 画一个叉， 画一个叉好了。 对，对于年龄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啊。 嗯，刚刚说到的是这首歌的缘由、嗯、就是之前有曾经听到就是一起去参赛的朋友看到他们的演绎哈、嗯、那你喜欢音乐然后走上这样的一个音乐专业的道路是因为受到什么事情的影响啊？ 哦，我记得很清楚，是好小的时候， 好小的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嗯、那时候嗯，凤凰传奇刚刚火起来。 凤凰传奇 是 你 知道来我们节目很 多，你五六岁的时候凤凰传奇刚刚火起来。 哦，是他们当时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比赛嘛、 哦、 我现在脑子里边那条时间线已经断掉了，你知道吗？ 哇，所以当时你受到了凤凰传奇的影响、嗯、 对，我妈妈有一天在那个看电视，然后当时在中央三台在播他们的月亮之上、 嗯、 然后那个组合里的那个女主角杨伟玲花，她就边跳边唱，我当时就觉得原来唱歌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 哇，哦耶。我一想到那个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楼大 厦，哦耶。 那这个也应该算是这个凤凰传奇最火的一首歌之一了、 嗯、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之前其实很多歌手来这边都会讲一讲他们就是受到一些歌手的影响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嗯、但是好像很少就是受到凤凰传奇 啊，这个毕竟霸占了广场舞曲的顶峰嘛， 对 吧？ 对对 对。 而且刚刚我们其实少少的提到了哈、 嗯、 因为你是学民歌，就是民歌专业的、 嗯、 就是民族唱法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受到凤凰传奇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很多歌其实还是有点、 嗯、有很多民族 范儿的，对，比较高昂啊，民族范儿的， 嗯，对对，会有他的影响。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啊、哦，我也想像他一样，像那个玲花一样，然后那么自如的在舞台上去唱歌。 对，是的。 那为什么要选择民歌？ 哦耶， 你的声音那么甜，是不是应该去唱一些甜甜的小情歌之类的，也很适合呀？ 嗯，因为我当时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嗯，早一点来到北京，然后因为我家是新疆的 啊， 嗯，想早一点来北京，然后早一点接触音乐，系统的学音乐。 哦、 当时呢就在网上搜，北京有哪些音乐学院呀？然后就搜到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嗯、 然后呢就告诉父母我想考这个学校。因为学校里只有民族和美声两个专业、 哦、 所以是进了这个学校，然后我才真正的开始了解了民族唱法。 嗯，哎，这时候要问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嗯、 就是民族唱法的话，大家肯定就会觉得挑人、嗯、就是老师的这个把控还是比较严的、 嗯、 因为他对一些嗓音条件也好啊什么的，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个选择哈。那像你这种比较细的嗓音、 嗯、 老师会就是会选吗？还是就是他会对嗓音有要求吗？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细的这样的嗓音，就是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怎样的嗓音比较适合去唱这种民族的唱法。 民族唱法一般都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声音会细一点的。 哦，是吗？我还以为一定要、 哦、是吗？我也可以的。 我以为是要稍微粗犷一点、就是、 粗犷一点会学美声一般。 哦、 嗯、所以我就学习了美声嘛、 哦、 对吧、 哦、嗯。 我不给自己加戏了。 我以为其实我刚刚特别想补充一句，我一直以为大佐老师是唱低男低音的。 男低音是吧？我当时老师给我定的这个音域是中低音的， 中低 范围， 很有磁性。 对，然后他说我就是假如说真的能训练好的话， 嗯， 真的能认学的话、 嗯、 这个声音跨度是非常的大的。 嗯， 对，但是他后来放弃了我。 所以你就不要再跟我们抢民族的饭碗了，好不好？ 好好好好，继续、嗯、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对这个专业稍微有一点了解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嗓音来进行一下判断。因为我一直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 嗯， 对对对，看来之后可以尝试一些新的领域了。 是，对。 那所以说日常你学习的唱法是从、嗯、民族的唱腔开始学习的。 嗯， 就是从小到大。 对，是的。 嗯，然后现在为什么又去尝试一些更多元化的比如流行啊这样的音乐呢？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流行歌嘛、 嗯、 然后但是因为学校 只有民族和美声这两个专业，所以就、嗯、对得学民族，但是也不会就是忘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哎，那有没有觉得在进入到系统的学习之后会发现跟自己之前想象的东西会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嗯， 就或者说之前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会觉得唱民歌的山路十八弯呀、嗯、或者是那些特别特别高的音调、嗯、 对对 对 对， 然后曲折连环的那种感觉、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风格？ 对，我在进入音乐学院附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进去了以后才发现啊、哦，原来民族歌美声歌这么多，而且大部分因为我们训练就是自己的唱腔一般就是都会唱一些艺术歌曲、哦、都是大家几乎观众没有听过的歌、嗯、都存在于书上的那些歌， 比如给我们说一两个。 嗯，比如像 大红公鸡， 大红公鸡 毛腿腿是吗？ 毛腿、 大红公鸡毛腿腿。 哦，这是那种陕西唱腔吗？就那种 差不多，应该再往南一点， 就 好像是 秦腔、嗯， 对， 听起来像 对。就是一般会训练水平的那些艺术歌。 哦、嗯、哦，我大概有一个了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应该也对这种艺术歌哈、啊、稍微有点概念了、嗯。这样一举例的话， 对，有那么一点点。 嗯， 但是这些歌唱起来，就是听起来， 难度还是很大的， 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离自己太远的感觉。 嗯、对、嗯、对， 所以像这个，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接受吗？ 嗯，就刚开始觉得并不好听，但是。作业嘛还是要学的，但是学久了以后会慢慢发现其实艺术歌曲也有它的美。 嗯，你们会专门去到比如说像这个秦腔的发源地呀、啊、像一些不同地方的发源地去学习吗？感受那种文化。 嗯，学校会有这种活动，会有这种采风的活动。 哦，采风、嗯、 对， 叫采风。 对， OK。那不如聊一聊家乡的民族的歌曲都有哪些、嗯、就是新疆的民族唱腔的、哦、 对，我们新疆民歌很多，就是民族歌曲里面好听的民歌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新疆的民歌。 哇哦哇哦哇哦、 嗯、 对 对，倒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被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一些民歌、嗯、新疆的歌曲，新疆的一些民族特色的歌曲会更多一些、 嗯、 对，因为它的曲风会更活泼一点吧。 嗯， 可以这么说， 而且更广为流传，比较有地域特色，包括很多这种民族的乐器、嗯、是不是 对 也有很多由此衍生过来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变成我们接下来挑战环节的一个题目了、 嗯、 就是演唱家乡的民族的风格的歌曲、嗯、好不好？ 好， 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挑战环节真的每次都是随机来布置嘛。对对对 对，没错啊，这个随机来布置并不是我们俩不干活啊，这个是主要给我们的挑战嘉宾， 这样才有挑战性。 对，要不怎么叫做挑战环节呢？ 对， 是的， 对吧？所以今天欣荣选择给我们展现的挑战环节的歌曲是演唱自己民族的歌曲吗？ 对，我唱一首新疆的民歌叫《一杯美酒》。 哇、 wow, 这个好 听的，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所以说啊，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音频或者视频的内容。我们也是在这儿期待着各位，期待着我们下半段时段更多好听的音乐的分享。 OK，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的下半时段马上要开始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因为在下半时段依然有我们的欣荣，也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为各位带来属于他风格的这样好听的歌曲啊。所以说呢，还是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那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嘛，所以 FM98.2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要是现在各位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视频的互动办法，在微信当中啊，现在大左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直播间的按钮，点击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全貌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刚看到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这个想要听到这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些资讯类的节目，对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发布的，比如说在早间时段啊，陪伴着各位早上起床、上班、工作或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这个节目叫做青年说啊，早上8点到10点。当然啊，如果各位这个喜欢音乐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音乐。这个时而会伴有一点资讯的节目挑战新歌声啊。 是的，我们其实是安排的非常妥当，因为晚上就是让大家放松的时间嘛。 没错， 对对对。 还看到有朋友说啊，这个冬日里的民歌风好暖啊，还有说这个好听的民族风 好甜好暖。 对，好甜好暖。嗯，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欣荣。欢迎欣荣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每次欣荣小姐姐在跟各位打招呼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个人应该跟左老师一样，心中为之 一振， 对，好甜，好好听的声音呢。 对，刚刚啊，也就是这个声音唱出来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嗯，所以接下来， 哎，而且我刚刚还想说，就是欣荣刚刚在唱那首《失恋阵线联盟》的时候，很有那种复古范儿的声音，有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百变， 就不太是像这个一个专业唱民歌的歌手。 对，可能是我们对之前就唱民歌的歌手有一点误解吧，就觉得可能他们都是那种嗓音比较粗犷、比较高亢的这样的方式去演绎， 或者是在唱流行歌曲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民族的歌、这个民族的影子在里面， 没错， 打脱不了。但是刚刚欣荣的嗓音里边完全没有发现这个。 嗯，而且每一首歌都给我们带来属于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和惊喜啊。 没错。 嗯， 那接下来啊，还会有好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当然欢迎大家打开手机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在这个失恋之后呢，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失恋之后啊，我们成立了一个联盟，然后这个联盟呢 这个联盟特别的欢乐。 行了，我编不下去了。啊，下面这首歌曲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是的，也是非常经典的，有一定年头的歌曲哈。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欣荣又会用他独特的感受给我们带来哪些属于他的风格呢 ？OK， 那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漂洋过海来看你》。 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一遍遍练习。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一遍遍练习。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飞沙里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滴答啦滴答啦，呼啊啊！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飞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哇， 大家的思绪是不是都飘？对， 真的已经 飘到海的那边去了。 会的，会的，而且就觉得天哪，天哪，这样的声音传入到你的心里面，真的，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动人的故事哈，怎么能够不为这段爱情所感动呢？ 其实我刚刚脑海中就是听到西荣唱的歌声之后，我脑海当中忽然想到了一个场景， 嗯， 就是也是跟这首歌有关的吧，嗯，这个毕竟这首歌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大家都是知道的， 嗯， 然后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相信我在这儿也不用多说了，就是感觉真的是他对那个那名女生的诉说，或者说对那个女人的诉说，反过来是那个女人对他的那种感情了。 没错，而且我听着他的声音啊，就是传入你心里的时候，就感觉一个女生，然后她对于爱情的那种坚持，而且同时她用她非常水汪汪的然后真挚的这样的感情，然后融入她的眼神当中，那种很温柔的感觉，你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边唱着歌边注视着你的样子。 这也是来自于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西龙演唱的原因吧，这个女生的歌跟男生的歌可能是感受不太一样。 嗯， 毕竟还是那句话，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嗨。 你这么说的话，大家就是可能收听节目的啊，就觉得大佐老师今年高寿啊。 我50后嘛，之前咱们节目里边不是揭秘过吗？要不你看这失恋阵线联盟对我来说都是新歌。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这个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刚刚这首歌呢，漂洋过海来看你，确实很好听， 没错，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 嗯， 而且我知道这个欣荣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是做过一段时间的驻唱歌手。 不是，好像是喜欢一个驻唱歌手。 啊，是吗？ 对，好像是 啊，是 这个女生之间的小秘密。对， 嗯， 是吗？是受到她的影响吗？ 嗨，你看我， 你还记得在何时何地她什么样子吗？八卦心油然而生。 我想聊的是这个一个喜欢音乐的青年，这个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去歌手当驻唱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然而并不是这样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和我同学很喜欢去那种小清酒吧听一些驻唱歌手唱歌，因为感觉驻唱歌手的歌声里都比较有故事。然后去到了一个小清酒吧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个驻唱歌手，他弹琴很好，他就总是自己伴奏然后自己唱这样。我当时觉得，因为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边弹边唱这件事情很吸引到我。但是看他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边弹钢琴边唱歌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 哇， 对，所以我就回学校以后，就天天在琴房里自己也练。然后因为这件事儿，然后我的钢琴还进步了很多。 所以是受到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哥哥的影响。 闻到了爱情的味道。 没有，是有点崇拜。 啊，崇拜的味道。 崇拜。 对。 所以他那一时刻觉得，哇，天哪，你也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对。 后来有没有鼓起勇气向他去说这件事儿？ 就崇拜嘛，不需要说啊， 你后来 崇拜就好。 后来还会经常的去到那个酒吧当中去看他吗？还是 啊，之后那个酒吧搬走了。 嗨。 我们其实更想期待其他的更多的故事线索。 自己去脑洞打开吧， 编出一部电视剧出来。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好像也是很特别的。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很好，因为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另一种魅力的方式。 也是算是受到了这个人的感染吧。 没错。 是 他会不会是你在曲风上的一个转变的标志，就是一个影响力？ 会有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 对， 可能之前的更多民族范儿的这样的音乐的这个作品，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偏向一些柔和一点的流行的音乐，会吗？ 对，本身就喜欢流行，然后听到他唱歌以后，就觉得更要唱了， 更要坚定的去 唱 流行歌曲了， 边弹边唱。 是。 好了，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来自于西荣的刚刚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呢。接下来又是一首跟之前曲风又不一样的一首歌。 大家可能听完之后，天哪，这哪是出自一位小女生的 声音？我觉得西荣可能是故意的。 对，她就是想要这种跳跃感啊。 真的太跳了，这个。那接下来这首歌啊，在这个《漂洋过海看到你》之后呢？怎么样呢？开心啊！ 哎啊，大家一起姐姐妹妹站起来，非常好，我觉得。 我真的佩服咱们俩这个 声音的转场。兄弟姐妹站起来。 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由西荣给带来大家的这个叫做《姐姐妹妹站起来》。 一起嗨起来啦 ！OK， 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吧。 姐姐妹妹站起来了，很欢快的这样一首歌曲哈，而且我觉得这个歌曲选择的年龄段好像也超出了你的就是成长的年龄段，是不是也是受到比如说之前经历的影响？ 对对对，

开玩笑，开玩笑， 特别真，特别真。 对，最后一句我觉得就是他的处理，前面真的就是会有一些小可爱腔在里面，然后很吸引人。我觉得我是女生啊，都已经就被抓过去了那个心，然后结果最后那一句真的很震撼，而且展示了功力。嗯，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江西荣，叫做《 姐 姐 妹 妹 站起来》。 这也是一首非常有年代的歌曲了、啊、 对，所以刚刚跟他聊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妈妈带着他一块去看的哈。嗯， 不过演绎的确实很有味道了， 很有味道，而且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还展示出了自己专业的能力。明哥的唱腔最后一句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吗？ 嗯，有一点那个感觉，会用一些方法， 就是那个力度在、嗯、我就特别好奇，你看他的特别细的声音也有，然后最后那种比较粗一点的厚实的声音也有哈、 嗯、 所以还是可见功力的啊、 嗯、 真的很厉害、 嗯、没错啊，我们铺垫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民歌的唱法呀、唱腔啊，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令人瞩目的挑战环节。这应该是我们直播间里边来的应该算是第一次现场演唱的 民 歌歌手。 对对对，所以还是很期待哦，第一次在直播间唱响民歌风。 那接下来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呢，由我们的挑战嘉宾江西荣带给大家啊，这个民歌的一首歌曲、 嗯、没错，刚刚也给我们小小透露了一下 啊， 这次要挑战带来的歌曲是怎么样的一首歌。 嗯，是一首新疆民歌，叫一杯美酒。 一 杯 美 酒， 咱们唱哪位老师的版本？ 吴碧霞老师的。 OK、那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杯美酒啊，当然今天也是周日， 对，周日， 对， 我们一杯美酒祝各位在新的一周当中， 好像祝酒词， 祝酒词， 拿这个杯子敲一敲啊， 祝酒词，我们还是用歌声来祝酒，好不好？ 好了好了、一杯美酒送给大家，祝大家在这个周日的晚上 再祝一遍酒、 对，可以喝得开心，喝得畅快。 是的，在周一的开始呢，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端。 没错，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我其实觉得今天我们不应该唱这些流行歌曲的。 嗯，哇，太好听了，酒不醉人自醉啊，现在真的是。 我刚刚其实以为我的伴奏是有原声的、你知道吗？ 哦，就以为是原声在线，结果是我们现场。 这句话真的不是在吹捧哪位歌手啊，是真的，我刚刚以为我的伴奏是有原声的，但是再三确认之后，我 听到了西戎的真唱， 一开嗓镇住了。哇天哪，今天这一小时的时段当中所有的歌曲是出自一个人吗？ 我真的好厉害啊，最后这首歌曲， 最后我们的西戎再跟大家再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嗓音再来跟各位道个别啊、感谢西戎来到直播间、 对， 好，今天能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非常开心，谢谢大家。 天哪， 好的，我也非常开心，非常感谢大家 的 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现在时间呢，北京时间的20:55，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西戎的精彩演唱。那么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我们的西戎。好，对，不说话了。 好，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Got me by the waist, baby.